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继续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习惯性的、依赖性的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大岛。 时间过得很快哈，2018年第一个季度，Say goodbye to us 了。 Say goodbye。 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在旅行计划当中有些是已经实现的了，比如说当季的春天去玩的，但是之后还有很多的季节，比如说冬天去的，慢慢往后推，不要着急。夏天也快来了啊，亲水的世界马上就要来了。 是的，夏天过去了，秋天还会远吗？ 对呀、 冬天的脚步也已经来了。 是啊，那我们慢慢就到底9年了，对不对？ 哦，对。 时间就在不断的更迭当中实现了我们的 schedule 啊，旅行计划。其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朋友，说实话是我们的贴心人。 那必须的， 中国好同事。他真的是有点说走就走的气质。 对，而且他选择目的地都非常的既有目的性又有随性。 是的，就是感觉他那配平非常的高级，对不对？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国好同事严美丽，李严，欢迎。 欢迎。 嗨，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是的，必须热烈欢迎。 其实严严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几次他的目的地，国内也有，国外也有哈。这次呢也是很多中国的朋友出境前三排名目的地的日本之一个地方。 哦， 说到这个地方，因为年轻人嘛，出去玩得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当时是什么想法？是一拍即合，走就完了。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次选择是去名古屋。 哎呦， 对，然后这个地点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也没有了解过。然后那会儿我就看了一下，东京是我去过的，然后京都呢我也去过。其实那会儿是想去大阪，但是大阪的机票非常的贵，因为大阪什么时候从国内直飞大阪都 贵， 都挺贵的，往返都要3-4千块钱。 是是。 然后我算了一下性价比，然后当时因为只是有4天的这个时间可以去，计划也是4天。然后就选择了名古屋，因为它的距离呢跟国内从北京直飞的话3个小时，4个小时，其实因为有时差1小时， 跟去海南差不多。 对对对， 差不多 4个小时。然后往返当时的机票是1200块钱。 哎呀， 这么便宜， 往返呢、 对对对对对。然后 这跟去香港一样。 对，我觉得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 超级高。 对，然后我就说那就选择这个就是名古屋吧。大家也都没有去过，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嘛，我们两个都没有去过，就是比较随性，因为这个机票便宜，然后又查了一下，哎，发现这个名古屋也有好玩的地点， 是的， 然后还有好吃的，然后就去了。 你看， 是的，你看多么的说走就走， 姑娘姑娘或者姑娘小伙一拍即合， 走就完了、 嗯、 对不 对, 对、 嗯、出发之前有没有准备一些比如去那边的一些你们就是说走就走没有特别详细的准备对不对 还真没有说特别详细的准备、哦、因为那会儿就发信息也给在日本的朋友就问了一下说你们对名古屋这个地方 对、 啊、有了解吗然后他们就说谁会去名古屋那种地方 对并不了解 对在日本人眼里面他们认为名古屋是一个非常土的地方 是吗、 哦、 对 就比较就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吗那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 对, 对、哦、因为日本它分北部东部、嗯、西部名古屋属于中部 中部 对、 哦、 然后很少有人会而且这个地方人还很个性如果说就是说大家就是在电视上大家会说就是日本的东部或者怎么样日本的西部怎么样然后去采访名古屋就在名古屋街上去接采你们的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会说我们为什么和西部的大阪一样啊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和东京一样、 哎、 我们就是、 哎、 就是我们是中部啊 对 然后他们就会把自己就是、嗯、就是感觉还挺个性放在一个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一个 好 一个地 方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嗯、 我就不谦和 是是是去了之后发现那儿也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啊、 是吧 因为他说是中部、嗯、所以呢再加上他历史又比较悠久然后我去之前大概草草浏览一下他们那边的介绍 嗯 我把它定位成就是相当于是国内的西安或者是武汉因为都算是中部然后又偏西部这样的一个又历史悠久的地方嘛但其实我后来又仔细查如果说非常就是理性又非常的就具有考据性的来去评判这个地方的话它其实相当于是中国的济南那一带 济南那一带 省会 对对对对对然后又是历史非常悠久 是的 山东省本来 不错 历史悠久 有山有寺庙有景点 对 对 对 对名古屋应该也是这种风格 它就是这样的 嗯嗯不错的对比啊 对呀、 啊、 而且 很用心是查了资料考究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主要是那边说那你不知道哪边他自己查有主观能动性的贴身 啊是的然后打开 Google 地图到底在哪 但是去了之后收获还挺多的 是是是是、 啊、我从这个准备的资料来看、嗯、 对 满满 A4 八页纸 对谁说名古屋没有玩的 是不是 嗯 酒店住宿飞行简单说一下因为直飞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航班那么便宜往返道道我以为是单程1200 往返一千二 而且是国航的飞机哦 我的妈啊、哦、国航的飞机 对对对国航的飞机、哦、我们去的时候是在春夏之交 嗯 哦哦哦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一下如果是夏天7月份去的话 对、 嗯、机票800块 哦哦 哦 刚刚我好那几年之前道道、 哦、 我刚刚也是有心的看了浏览一下那个机票的价格7-8月大概是2000左右1800左右现在去 800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7月份800块、 哦、 我那时候还在想7月份是不是说他们那边可能太热呀、 啊、 或者是怎么样呀、啊、没有什么地方没有什么就大家也不愿意去、 嗯、 当时也是对比去大阪永远都是3000多 对、 嗯、 但是去东京也是2000-30003000-4000都有、 嗯、 但是名古屋这是一个洼地、 嗯、 然后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说北京有国航直达这个名古屋的这个航班， 这个信息点很好。 对，一天2-3趟的这个 飞机， 有的时候都坐不满，所以它这个价位也是能理解的。 哎呀， 哦，还真是哈。 对， 哎，那以后大家其实多了一种出行的方式。 想去哈，我还真想去。 对呀， 时间也很合适。 对呀， 对，白天就是中午12点飞，然后下午3-4点钟到， 这不是黄金 的 起飞时间吗？ 是， 对， 对，好的。 你可以先飞到这儿，这儿离大阪啊、东京，你可以坐陆路交通吗？ 是的， 是不是？ 是的，是的， 真的。都能省出一笔机票钱 那个挖到了过来捡挖吧 啊也可以自驾的朋友都可以哈、啊、 对对 对, 对 离得很近、哦、那名古屋呢酒店啊、嗯、飞行的距离很近然后飞行的这个时间不长 机票还便宜 还便宜、 嗯、 对 赢在起点 对、 嗯、到达名古屋之后春夏之交名古屋怎么样的天气 是什么样的呢、 啊、 名古屋非常的就是 明媚 舒适 舒适、 嗯、 对对对它白天就是它太阳也不直射、 嗯、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也没有说是那种大太阳或者怎么样、 嗯、 就是那种多云的天气、 嗯、 然后也比较凉爽然后名古屋不算是很靠海的地方、 嗯、 它其实也有这种海岸线嘛但是它不算很靠海的地方 嗯 然后还是能感觉到有点像是日本少有的那种陆地的那种城市、 嗯、 就是在就是像是一个在就是深入到土地里面的那种感觉 了解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它的机场呢是在海边需要过一个大桥中部机场 酷的 对然后过一个大桥之后然后就坐他那个日本的那种铁路、 嗯、 然后就到达名古屋的中心就是 JR 中央车站、嗯、然后基本上所有名古屋的景点呀、 哦、 包括购物的点包括住宿点都在这个 JR 车站的周边 哎你看 我觉得特别好逛哎 一出机场真的是、 啊、 哎特别好逛 对 一出机场大桥横跨、 哦、 然后呢、 啊 各种景点串联非常的便捷。 对，三十 接驳很好。 对， 哇，好棒！ 三十分钟的这个高速铁路的这个距离，然后就到达这个 JR 车站，然后到达 JR 车站之后下去，我们订的酒店就离车站步行五分钟。 哎， 这么好！ 出了车站过两个、哎、过两个红绿灯就到了。 哇，太棒了吧！ 打车就推着那个行李就可以了。 就从这些一段表达来说，我们爷爷还是很有旅行经验的人。 当然了，他选酒店的这个位置一定是要选得很好。 哎，咱了解，就到的跟我去过东京了。日本的酒店是这个非常的高级，非常的干净啊，但是它那空间确实不是很大。 对， 名古屋的，因为它是中部嘛，对不对？它那个空间怎么样？是不是稍微大一点？还是跟所有日本酒店是类似的？ 也类似，不是很大，但是能明显感觉到，因为很巧，我去过东京，我住的东京的酒店和我住名古屋酒店是同一家， 连锁吗？ 对，它应该是一家日本境内的连锁酒店，它好像在札幌也有，然后叫三井花园酒店， 三井花园听起来很高端， 对、 啊， 可能很多大家就是对日本比较有了解的人，有人住过这个酒店， 三井花园， 它是对，它在日本算四星， 四星 然后这个酒店它的名古屋店要比东京银座店要大一些，但就是室内面积要大一些、 哦、 可能东京那家是有18平方米或者20平方米、这家能有20多快30的样子， 很大了， 这已经很大了， 很大很大 很大， 我觉得在日本来说就已经比较大了。他那个写字楼吧，就是办公楼，18层以下就是他们那个三井集团在名古屋的工作楼，18层以上就是他的那个 住宿，对， 然后他的那个 check in 的 lobby 大那个 lobby 大厅就在18楼，你坐电梯上去、跟那个日本的东京的那个银座的三井酒店的构造是一模一样的， 好帅。因为它高，很高，楼层很高，18层它是第一层， 对， 18层起跳， 视野 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店也是我比较推荐的，因为我住完之后我感觉性价比非常高，4星级酒店、然后一晚上我们当时是700多块钱、刚查了一下，现在去订的话600多块钱，那个时候 那真的很便宜， 对， 8层以上俯瞰整个名古屋的夜景也是可以 的，对，是的，因为你得看星级，而且这样的大小房间大小在日本真的算大的了， 10平嘞，那个酒店三井花园酒店， 对对对，三井花园， 推荐啊，我觉得 推荐 爷爷是真住过这个酒店的，肯定是感觉视觉怎么样，因为老说名古屋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其实当夜色亮起的时候也很漂亮的， 是不是站在那个我们住的那个房间正好就能看见 JR 中央车站的那个双塔、它双塔也是日本那个名古屋的一个主要的景点、其实就两个写字楼，两个那个购物大厦，但是 双子座大厦， 对对对对， 红里、 就类似于那样的， 咱们用一个非常文艺的表达哈，双星闪耀在名古屋 啊， 对对对， 一片爱之下的灯光被它点亮， 拉不 哎呀，中国你还知道爱之下， 对对， 之前那么有爱的名字， 是 对对对对对， 爱之下 又有爱又有文化， 对，现在是正在兴起主题啊， 是 周一刚报了，听你说了， 它是这个正好我就要说到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那个双子塔，它是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卖场面积最大的两个商业大楼，其中一栋楼是不对外开放的，另外一栋楼就是你从那个中央车站，就我说的那个地方进去，然后就逛就可以了， 好逛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店，对，包括那种非常知名的奢侈品牌店，以及日本非常就是大众的，包括什么优衣库啊这样的，也有单价100块钱以内的那种东西，都在这个大楼里面都有，所以我还是挺意外的，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在就是那种 APP 上都会推荐名古屋有什么好逛的嘛，那些代购他们都很喜欢去这个 JR 中央大楼， 是吗？ 我就感觉到可能这个地方还真的挺不错。 等会儿我进去，等会儿你进去。 对， 对，真是这样的， 闻到了那个卖货的气息。 反正是很受欢迎，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是很受欢迎。 53层的购物中心， 哇， 对，有50多楼，你想想它， 50就是那一层购物中心。就在53 那 一栋，那 一栋全是， 那一栋全是购物中心， 对对对对。 我的天哪，50多栋，这得多少个摊位啊？ 是 啊，对啊，这得卖什么呀？这几层几层？ 它就是商业楼嘛，对外也有商业，对 是的，反正是在这个地方购物的感觉，一览的感觉非常舒适哈。你累了，比如说得有一些休息的东西，一坐一回头。 哎，我特别喜欢商场，就是那个一推门，然后外面哎面对着大海， 通透， 对 对不对？ 很大很大，它那个几个那个商业中心都在那个 JR 中央车站附近，所以我在想，他们可能是以车站为往外辐射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像在我们国内的大城市，我不能这么说。 你像在其他地方吧，其他地方可能就是车站周边它就是一个交通的纯枢纽， 对。 但是在名古屋这里，你能感觉到它的车站周边就直接就是你到了地方把行李往那一扔，然后你就潇洒吧， 逛吧， 对， 玩吧， 逛吧，买吧，然后你在那个地方逛一天都不会逛累的。 我是不会累的， 对， 真的， 对对对。 反正我记得在东京的时候也是，只要下到地铁站，哇，好大一片，你就逛吧，就光地铁站就能逛好久好久。 是是 是, 是, 是， 我特别喜欢逛， 对， 嗯， 对， 好走好玩又好。还好吃，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像这商业嘛，肯定有匹配饮食的部分。 对呀， 五十多层肯定是各个层都有不同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地底下还会有那些就是小点心店呀，或者是那种购物店呀。 名古屋真好哎， 真好， 我比较推荐名古屋， 是吧？ 对，我回来之后还想再去，是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会让我觉得还挺宜居的，就非常舒适，你没有说是很紧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又有态度又与世无争的感觉啊。 对对对 对 对，就是那样的， 嗯。 街边的人穿的都是那种很朴素的衬衫，可能骑个自行车或者是小摩托车， 好棒啊！ 但是他们就是那种很潇洒、很惬意，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舒适的那种感觉。 哎，到时候咱们都经历东京的上下班的高峰期，我还特意去感受了一番，在地铁坐的时候是 挤的呀， 很挤，但是还秩序井然啊，大家都穿的非常的很正式哈。 嗯嗯。 名古屋，你有没有在早高峰或者晚高峰的时候坐地铁，感受过他们那个穿越人潮的感觉有吗？ 没有人潮， 我坐过。 有， 我坐过。我离开名古屋那天是早晨那个8点多的那个， 正好是， 对对对，那个火车再回到那个中部机场嘛。 嗯， 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早高峰， 嗯， 你能感觉到很多人在那个车站聚集着，但是他每一趟那个车之间，他就给带走了不同人，所以他每一趟车中间的那个人也不是很多， 哦， 就是只有寥寥几个人在早高峰站在车厢里。剩下都有座位的，那这样评判下来应该 是周日，对不对？ 哦，对对对， 应该也是周日的缘故，对， 哦， 也有可能。但是他们那个节奏一定没有东京和大阪那么快， 那是肯定的。就是别说是名古屋，我就觉得就是东京和横滨离得这么近 啊，横滨肯定要慢了。 你一到那儿，瞬间就感觉哇，整个人就卸下来了， 是是是是是 那种， 是是是是， 对，哇，这个节奏哇，特别特别的舒服。 是的， 然后一到东京，你。不自觉就快， 对，你得快， 对对对， 嗯，步伐也加快， 对， 心情也加快哈。 啊，是的，赶紧逛， 嗯，赶紧逛。名古屋在我们的妍妍的表达当中呢，又好去到达。然后又不用准备很多的资料， 嗯， 对 不 对？ 对对 对, 对， 这个很重要。 嗯， 而且现在日本对我们的国家免那个5年的签证也是放开了， 3年5年都有， 大家随便去名古屋。刚刚作为年轻人眼中的世界，刚刚说的50多层的购物大厦已经非常的让我们眼前一亮，而且居住又活又便宜， 对。 那其实在不同的景点的分布上，因为刚才说了，像山东省的济南市， 对， 济南市我是去过几次的， 嗯， 我说说济南市的感觉哈。 你说你说 济南啊哈，它有老城的感觉 啊， 老城的就是人朴素， 啊， 有很多的小吃， 对， 有鲁菜系在济南自成一派， 啊， 而且济南有很多的寺庙名胜古迹，但是我感觉哈，周总说怎么了，济南呢有一点点灰大尘大。 哦，就是有点 啊，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干净哈。 嗯，名古屋应该不是这样吧？ 没，名古屋很干净， 极其干净， 可能跟那个日本他们那种整个 整体的感觉是一样的，是是是。 但是的的确确日，就是名古屋这个城市不像是东京那种很 bling bling 很闪亮的那种感觉， 啊， 也不像是京都那种小泥石板路的那种， 嗯，很精致。 对对对， 嗯， 名古屋就是感觉像是。它不是说脏脏的那种灰，但是它那个色调不是很明亮的， 嗯， 就是那种，就我怎么舒服怎么来，就很随意的那种感觉。 嗯，适合李岩去的城市， 嗯， 是 是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这个舒适度堪比成都啊。 对对 对, 对， 有点像那种感觉。 成都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刚才俺拿济南举例呢？你拿成都举例不行吗？ 这济南也很好嘛，也很合适。 济南也很好，周坨，下次咱们团建去成都没问题哈。 啊，是是是。 那说到成都，比较就更多了。 那比较更多了。 成都吃的、玩的、慢生活、小资儿，爱怎么来怎么来。 对， 有点。 成都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嗯。 夜晚的名古屋，你肯定也跟同朋友去玩过哈。夜晚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天啊！名古屋那个地方真是太奇怪了，就是 没有夜晚是吧？ 有，他们的人就很惬意，就是一到晚上就去小酒馆。 哎呀， 对，当时我们住那个那附近，就是 JR 车站附近，当时还想说这个地方不像是京都，不像是那个东京和大阪那边那么潇洒，然后就是商业化， 选择比较多。 对，这边这人他们是不是没有夜生活呀？ 对呀。 然后我们晚上就走到那个，就外面看都是那种就是商业街已经关门了，然后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发现哇，他们的那个灯火辉煌啊，然后我们就进去就是那种小小的居酒屋，然后里面坐的满满当当的都是他们当地人， 哦， 就他们晚上也会去 日本的民众休息。 他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那四天去的， 嗯嗯， 正好是个周末，应该迎上那个周末了。 对，大家都在那儿休息，什么年龄段的，有年轻人呀，也有那种上年纪的人，都在那儿喝酒，然后吃小串儿。 那个，哎呀， 哎呀妈，还有小串呢。 对，年轻人那肯定是那个什么欢聚，老年人就是怀旧， 对 啊，音乐人啥的哈，对，哎，都会有出现啊，那对那种艺术人士，对不对？ 对，但是他们就分的比较明显，比如说是那种吃饭的地方，晚上就绝对不开门，开门的都是居酒屋，但居酒屋就各个种类的都有， 然后有小吃。 是 有面， 对，小毛豆啥都有，全都有， 对对 啊。名古屋在日本中部的城市，那刚刚对比了东京啊、大阪、横滨，刚才说了哈，消费一定比他们要便宜吧？ 对，很便宜。 你从住宿酒店都看出来了。 对，是的，我说是没有具有说服力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因为我是在 找个试睡员去的。 对，我在。我在 APP 上 多方对比， 我在 APP 上，因为是在 APP 上订了这些酒店和机票，所以他那 APP 就自动的智能化把我加到一个群里面去了，群里面就全部都是 真的 那几天去东、去日本的游客 群友， 大概有几百个人吧，然后他们就是疯狂的在刷刷刷。当时去名古屋的人很少，大多数都是去大阪的，但我们都在一个群，因为中西部嘛， 嗯。 然后我刚说我在名古屋，大家都要报自己的地标，我就说我在名古屋，立刻就有几个人同时加我，他们就说哎，名古屋那边有没有什么货，有没有什么货，然后他问的那些货都是说是那种护肤品啊，那些东西。 是是， 我说正好我在那个 JR 那个大楼里面也看到了，然后他们就立刻就说他们第二天就会从大阪坐车来名古屋来提货，然后我还顺便问了，因为敏感性嘛，我就问你们为什么要来名古屋。 对呀， 他们就会说名古屋比大阪要便宜一些，而且货源要充足，大阪因为去的代购特别多，人特别多， 竞争多， 他们这个货物都是供不应求的，但是名古屋呢，相对于大阪来说，人都不在一个等级上的人流量，他们这个就是特别少的顾客和游客，也不能说特别少吧，但相 对 大阪 来 说 的话 是要少很多的，所以他们永远有足够的这个货源在等待。 怎么样，名古屋？ 太棒了，妍妍被拉到了一个代购群去。真的，肯定的。 默默的，哎呦，我这个手机没有电了啊！ 对， 哎呀，这从一开始一条回复一条，之后五条回复一次， 对对，全是代购，肯定的。 到最后15条，哎，妍，你还在吗？ 啊，对，你能帮我去拿货？不能， 不在。 我误删了这个群。 对，你是谁？ 你是谁？刚刚从我们的颜美丽的行程当中了解到，名古屋是一个特别适合逛好玩的城市， 对 吧？ 真是，而且便宜， 对，而且便宜，而且货又充足，人又少，这个粥又多，对不对？你就买东西给朋友带，也选择也多， 对， 这是刚刚一个大的一个外立面， 嗯，大的外立面啊，对，外立面 不错吧？朝阳，而且采光又好， 通透， 而且不那么繁琐，也不嘈杂，挺好的一个地方。 马上要到内部装饰了， 又是大的 贴砖儿。 什 么踢脚线啊， 墨屏， 各种装饰啊， 是吊顶， 摆哪儿，吊顶要不要， 对， 用什么灯，什么风格， 怎么玩，怎么去装修这个房子，是一样的。同理，下面还有我们的颜美丽精彩关于名古屋的分享 的。 在你的门前，我的足，我的像彩色蝴蝶，静静地等待你出现。我带来满天晚霞，破鸟儿轻声专属的，和我一样给你表扬。今生的宿舍，我的梦想，明天要是再见，Though we are far

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贼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傻。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特别是喜欢日本旅行的朋友们，持续的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作为一个国人，提到日本，有很多的城市会蹭蹭蹭的涌出我们的心间哈。道道再扔几个日本的城市，唰。 对，提到日本，首先肯定还是东京。 东京。 对，然后就是我先说去过的嘛，就是东京啊、 横 滨啊，还有像京都、大阪， 嗯， 就是肯定大家都会提到的。 是。 然后还有就是北海道。 对对对，奈良什么的啊？ 对对， 还有奈良的。 奈良。 那天那个周一的时候，不是读了个资讯嘛？奈良未路的时候，路有伤人。 嗯。 提醒。 急了。 对， 是是， 因为鹿病是动物啊，我作为周团的老一辈的人呀、提醒各位老铁们。去到奈良这个城市未路的时候啊，一定要跟路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成人还有一个安全的界限，小朋友他不知道，他以为小鹿就是动物，跟他是小朋友，容易咬伤。 哎， 提醒啊，到位哈， 非常到位。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去那个咬伤我们成朋友的奈良，我们去的是在日本中部的一个县爱知县的名古屋。今天作为名古屋的介绍者是我们的中国好同事，性格之爽、三观超级端正的严美丽李严，欢迎。 欢迎严严。 嗨，大家好，我是严美丽。 哎，是的，严美丽。 严美丽在很多的这个地方已经竖起自己的 ID， 你知道 吗？哦， 真的是，不用是表达态度。真的是非常 态度非常的鲜明， 对对对、这次跟闺蜜来到了名古屋，收获很多， 对， 必须要分享给大家。 是 上半段没听，大家听21点重播，有很多的推荐哈。现在如果真正到了名古屋，大概1、2、3、4天的时间，怎么游览这个城市？我相信严美丽也是有自己的一些说辞，对不对？ 是这样的， 嗯， 第一天我们就去了名古屋最著名的景点名古屋城。 哎呀，我看那照片了， 对， 还挺漂亮， 对对对， 挺好的。 就我们去玩最近很火的那个、那个旅行青蛙那个小游戏、它第一张明信片就是小青蛙在看着名古屋城堡，那个绿房子就是白房子绿房顶，那就是名古屋城， 那个房顶的那个结构就是名古屋的。 对对对对， 哦，那是名古屋、 那是名古屋， 我以为京都你、 对，我也以为是京都、 名古屋城看上去和大阪城一模一样，但是其实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名古屋它这个地点，因为我刚刚也说过它历史很悠久嘛，像什么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还有那个德川家康，这三个人都是名古屋长大的 人物。 对， 你看看人物， 战国三杰。所以说它像那个济南嘛，因为济南那儿不是也出了那个当时就是很老的那些像孔孟之乡、 对对对对 对、对不对， 我们是文人， 对 对 对 对 对， 这样得屈服也算啥。 对对，然后我们当时就去了那个名古屋城嘛、名古屋城在春天的时候、它的樱花也非常好看、 又有樱花， 对对、可能相对于其他的地方樱花景色来说它很别致，因为它这个城堡是绿色的房顶嘛、在这个粉色的这个花瓣底下， 哇，那简直是太好了， 对对对对， 大自然的撞色 是 绿色和粉色， 是 如果在潮流界的话、sneaker 或者衣服的配色，这两个配色是最贵的，永远是最贵，同一款 是 最贵 的。是 原谅绿和樱花粉吧？ 原谅绿吗？ 原 谅原 谅绿吗？ 原谅， 对对对。 还有就是眼神遇到对的人，原谅绿。 嗯， 对哦。 去绿色的房子，粉色的文化。 对， 然后这个名古屋城，它其实就是德川家康自己建造的， 嗯、 后来一直是他们德川家族的一个城堡。 嗯， 然后在二战的过程中，它毁掉了。 嗯，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重建的，也非跟当时就没有什么差别，也非常的壮观。 嗯， 然后在那个房顶上。就是名古屋城的一个大特点，就是它有金虎，就是长得像鱼尾巴的小老虎，虎头鱼尾巴，然后咬着那个房顶的尖。 嗯， 所以你去那个地方玩的话，他们的城标 就 是那 个边沿的部分哈。 对对对对对，金色的， 对， 大家注意一下。 纯金是纯金打造的，就是从德川家族那个时候。 等等，你下来。 对， 我卡着， 然后 卡着。 非常有趣的是，因为。他二战之后日本的经济不是比较下滑吗， 是是，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这个爱知县的知识就把这个金虎一层一层的剥下来， 你看是不是， 对， 我想到的是 对 卡着下来， 嗯，所以现在他只是留着金虎的形状，当时的那个金虎已经就不见了，但它还是很大的很巨大的，就是他们的一个标志， 我们兴盛过， 对， 兴盛过， 然后在那个名古屋城堡，它不面积不是很大嘛，就在山顶，然后名古屋城就在名古屋市的最中心的地方，然后你可以逛一半天就逛完了。然后当时我逛的时候，我对这个城堡非常就是怎么说印象深刻，就是我在那个地方被他们的小鸟拉屎拉中了，它直接一坨鸟屎掉下来，对，掉到了我的身上。 嗯， 然后因为那个夏天那个时候已经是春夏之交，我的皮肤都裸露在外面， 是是是， 然后直接迎接了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挺好的。 其实这是一个在很多国家这是好运的那个象征， 是是是。 那个其实过来人呀，我就给你们说一个我的感受啊，这就属于大自然的好的生态环境。 是 鸟儿们呀，肠道正常。 这个鸟可能今天有拉稀， 对对。他们也不成罐的成罐的，它都是那个大自然的馈赠嘛。 是是是是， 不要太过于就是这个事情遇到了之后，这是旅行当中一个一到难以忘却的风景下。 对，不然你能怎么办呢？你能抓着它吗？ 啊，赶紧擦掉吗？ 是擦掉了，然后还留着那件衣服， 是是是， 还有一些痕迹。 哎，棒棒棒棒！ 这个名古屋城和大阪城，还有熊本城，就是地震毁掉的那个熊 本， 熊本 是日本三大名城，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一块儿去一下。当时我跟就是我另外一个同事，我们曾经讨论过哈，说这个大阪城和名古屋城有什么区别？ 嗯、 没有区别，大阪城上面也有那个金虎，但是没有名古屋那么大。然后因为大阪城也是就是德川就是镇他们三杰建立的城市、 嗯， 那个时候建筑都非常具有鲜明的这种日本特点。 嗯， 是， 所以可以去一下， 得去一趟啊，这个地方，嗯，环境非常的独特哈。 对， 是不是也有那种日式的庭院在里面？ 这个城堡没有， 啊、这个城堡没有， 哦、 对。 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妍妍在著名景点的这个布置上，第一个景点排的大墟，大墟是个什么景点？ 大墟是商业街， 哦， 就有点像我们这儿的王府井。 啊、 我懂了， 大墟商业街，这个是必须要逛的。 嗯、 我在那儿逛了一天，大墟商业街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哦， 所以它又是一条一条一条，它那个商业街很大，一个 区子嘛， 一个区域， 是 一个区域，对，然后你就一条一条的逛，然后我们 在那过得路热了。好想吃、 我想好想吃饭。 我们在那买了一个电饭煲，因为他那个地方有那种电子。 那个我对我们盐美丽的了解 啊， 你是先美的，背着逛的，你是逛完了后美的。 我就是背着逛了一段时间， 背着逛了一段。 那也不耽误行程， 不耽误。 对， 后来实在是背不动了，先回趟酒店吧。 嗯， 大区商业街上有非常著名的一些店，比如说什么就是日本的那种洛丽塔服装的那种咖啡馆， 哇， 然后还有日本就是传了好几代的烤肉店。然后还有最著名的，我一定要说的，说到这个我就想，哎，特别的拿出一个板块说， 哦，板块 就是，名古屋的饭在日本非常有地位， 饭 就像鲁菜就是这个菜系一样，名古屋饭也是日本的一个菜系， 哦， 对，它有一个统称就叫名古屋饭，它包含名古屋的很多食物，名古屋式的鳗鱼饭，名古屋式的猪排饭和名古屋的炸鸡翅下酒菜，名古屋自成一个派系， 这不是很硬的日本的菜系这些菜之一， 对， 这都是我爱吃的， 对， 是因为日本人他们的口味比较清淡，名古屋这个地点是日本口味比较重的一个地方，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特别的一个地点叫做红味噌，他们用红味噌来去做很多的料理，包括红味噌的乌冬面，红味噌的关东煮，他们的鳗鱼饭 口味重， 对，他们的鳗鱼饭是三吃，相对于其他地方要多一点，就是用红味噌汤泡饭吃，然后这个同时呢，这个红味噌的酱汁去炸猪排，然后用这个去，他这个在日本有一家就是在名古屋有一家66年的这个狮本猪排饭，这个店就在大墟商业街的边上， 吃本 猪排饭。 你要去逛这个大旭商业街的话，你肯定就想顺便把这个 给吃了， 对，猪排饭吃了， 尝一尝。嗯、 对，它有很多连锁店嘛、嗯，但是它的本店就在这个大旭商业街的周边。 哦， 那岂不是很多人在那边品尝美食？ 对对对，我们是下午 排队 去的。不用排队，他们那个、啊、我们下午过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他那个就是中午和晚上的那个 空档 错峰 是吧， 但是今天是那样的、 哦、大家都去买锅去了， 对， 背锅去了，找这个空姐儿，哎，我背着锅进来了， 对，我先买的， 给他们气， 对，即便是这样，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座位也是大概已经坐满了，但就是说你不用排队、哦、 就很受欢迎就对了， 对对对，那个猪排饭真的是值得一试，它那个味增可能和别的味道的确是不一样、哦、我们吃的可能猪排饭就只是炸猪排那个香， 对 呀、 啊， 它那个酱汁呢 渗到猪肉，渗到肉里， 对对对， 有点 偏咸的、哦、但是很下饭，而且那个酱汁就真的很好吃，有一种独特的甜味儿。 好吃， 很多人在从名古屋走的时候会专门买这个红味增当成纪念品带走。 哦， 对，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一味香料。 对 对， 他这个店里面也会有人，就是也会卖这种打包好的这种酱料，你也可以带走。 想想日本真是有匠人精神的地方， 是 一个猪排饭做66年。 是。 然后那鳗鱼饭也是他们家的吗？ 三 是鳗鱼饭是另外一家的。 鳗鱼饭是因为红味汤的有缘故，是不是？ 对， 哦、 他这个鳗鱼饭最著名的那家店，我连续三天每天都去，没有一天吃到的，因为每次排 居然没有吃到。 对，每次排队都是200个人以上在等。 鳗鱼饭、 啊、对， 哎呦，那 不管你什么时间去，中午去、下午去、晚上去，永远是200多个人在你前面。 那他营业到几点呢？不会说到点就关门了？ 就营业到晚上9点钟。 哦， 对。所以我们也等不了这个地方、 啊嗯、 然后就吃了另外一家，因为它这个虽然说是最著名的就是那家店，但其他店也类似都可以嘛。 其实我的感觉、日本随便一家店虽然有什么老字号啊寿司店，其实都 不 差、 对 对 对 吧， 真的都不差， 那肯定的啊。 对、嗯、因为鳗鱼饭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 吃一口饭，那边还有几个人 是 还是想去 是鳗鱼饭上面盖的有鳗鱼嘛、但是它这个日就是它是最早发明鳗鱼饭三吃的一个地方、 哦、 所以很多人可能还是想去这个老店或者是名古屋里面去品尝 根本、那是根本的地方。 对对 对 对、 哦、然后三吃是怎么个三吃法， 就是鳗鱼饭弄碎和肉一起吃、 对， 然后和单吃鳗鱼单吃饭这是一吃、 哦、 这两吃了吧、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红味增 汤 然后泡饭吃、三吃。 哦，明白了。 哎，还每个人吃鳗鱼饭不一样。哎，你说你怎么吃鳗鱼饭？ 我是把那个鳗鱼整个浇到那个饭上，而且我就喜欢汁儿多一点的。 哦， 那喜欢拌饭和泡饭 就捣碎了呗，就不是先吃鳗鱼再吃饭，对不对？是不是混在一起的鳗鱼饭都放在嘴里、 那倒也不会，就是说鳗鱼我还是要保持一个鳗鱼的完整性。 哦，你看他，我是属于那种给他那个 捣碎了 就一口鳗鱼饭混在一起 mix 那种的。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去那家店，他会告诉你，他给你端上来一份鳗鱼饭嘛。 哦哦， 然后他分四个格子，就给你一个十字格切四份。 哦， 然后他会跟你说这四分之一让你就是先吃鳗鱼再吃饭、这四分之一你把鳗鱼肉弄碎和饭混在一起这么吃， 好棒啊。 这四分之一你用那个汤泡饭，最后剩的四分之一 打包。 你觉得你讲你觉得刚刚三种哪种好吃你自己选择。 好有好有， 对， 这个是对的， 店里面他都会告诉你 讲究。 是是是、 然后好棒啊。 这种鳗鱼饭一碗大概人民币200左右、但是你会觉得很 值 得。值 得， 在日本 鳗鱼很贵的。 对， 鳗鱼那真正好的鳗鱼饭 很 贵 的、 在名古屋我们吃的最贵的一顿饭应该就是这个 鳗鱼饭。 对对对， 刚刚那个妍妍说这个、名古屋它不靠海、但是日本也会有很多的海鲜的补给。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在名古屋也有很多海鲜吧，也可以吃到，是吗？ 其实我们在名古屋吃的时候能吃到，但是不会刻意去追求它吃。对，只有说到名古屋饭的另外一个特色了，它的另外一个特产是土鸡。 土鸡， 中部土鸡。 哎呦， 对，那个地方我们在其他地方吃鸡可能是它那种养殖的， 都是老狼请的。 对 对啊， 但是在名古屋他们有专门的，就是土鸡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走地鸡。 走地散养。 对，就是这样的。 好棒。 所以他用土鸡做的土鸡汤和土鸡料理都是他们比较特色的。 哎呦，想起味增汤那个。 对对对、然后同时呢，这些鸡的鸡翅膀就是红味增鸡翅膀，又是就是这个名古屋菜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菜。对、 红味增鸡翅膀。 对对对，鸡翅嘛， 他们好爱那个红味增这个。 对， 所以它的味道就比较重一点。 对、 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就下饭。然后一大份鸡翅。 那个土鸡就是以汤的呈现为主还是鸡肉的呈现为主？ 各种 、 你也有那种什么烤串啊，然后也有 鸡肉串， 各种。对，他会跟你强调这个是土鸡，跟其他不一样、可能要贵一点点。 这个 啊，这个你又出来啦！ 俺出来说一声，俺这个人一生爱吃鸡皮。 哎，我也爱吃鸡皮。 那个问你一下，就是那边有没有炸鸡皮的？你们吃 有烤的？ 哦，烤鸡皮。 对对，有的有的。 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潍坊市第一家那个炸鸡店，因为有鸡皮和鸡单卖分出来卖，也有整只的，我就一闻到那个炸鸡的味，一先想到就是鸡皮的酥脆。 对。 啊，你可好吃了啊！那 我是喜欢烤的，你知道吗？ 还有就是。这个鸡皮的热量是鸡身上最高的， 真的， 对对对，很香嘛，油脂很大， 光仰卧呀， 啊，好吧， 你在这起坐， 怪不得我胖， 是不是？ 是， 对，好香的，土鸡汤也很好喝， 是 啊，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你觉得很幸福。 是， 我发现就是在名古屋吃的东西特别合咱们的口味， 对， 真的是，你要说因为中国人有的时候你要去吃其他日本其他地方的饭，你会觉得 适应嘛，啊， 对， 有点淡。 可能吃一天觉得哇好新鲜，然后吃个几天就腻了，但在那儿你永远不会的。他的饭就是跟中华料理就基本上 类似的哈。 对， 对， 很 也不错哈。 几年去的？ 都是 2020 去年 17年吧。那应该是什么微信支付宝都已经开始有在做了哈。 对对对。 那边的付费的这个情况方便吗？什么样的？ 在商店的话，一般的商店都会有这个支付宝的这样的一个支付平台，但是在这种饭店还是。 哦，饭店是现 金为主， 卡也可以， 银联卡呗。 对对对，而且有的地方，因为名古屋，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土土的地方？ 土土的， 它有些地方真的是不支持那个银联，只支持 Visa 或者是 Mastercard。 哦， 他们还没有说普及到就是这个支付宝。 我觉得正因为是这个，还保持了一份那个日本城市的一些鲜亮的特点，对不 对？ 它就是那种，我就是中部嘛，我们就是名古屋嘛。 侧面反映出来，游客还真的是不多。 是的， 对。 其实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哈，我觉得有没有亲子的环节在名古屋这座城市，你有没有眼见到的、感受到的？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地方？ 有 吧？ 很多人都带着孩子去这边吃饭的。 哦，就吃。 对对， 还是以吃为主， 还是以吃为主。 我觉得这个城市很适合休闲， 很适合生活。 还有一个地点呢。 OK。 就是热田神宫。 热田神宫，看到了，看到了。 对。热田神宫，我觉得是很多人去名古屋必须要去的，因为它地位非常高，它是日本的这个三大古 神社。 神社之一，它里面供着一把剑，这把剑很多人说就是在日本就是很久远的历史里面已经沉到海底了，但其实这把剑我们在去热田神宫的时候，它那个最关键的一个大殿是锁着的，不让游人进去，然后在很远的地方大概几十米开外，你站在那个木门那儿往里面看，它里面正中央就供着那把剑。这个字叫草雉剑， 草雉剑， 对， 草雉剑。 哦， 热田神宫特别特别的有名。 那个雉是一个是一个准的那边哈，那个字。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就是日本皇室庄严，就是它这个地位很高嘛，就是他们的这个宝物，它真的是那种宝物。感觉有点像是越王勾践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在那供着。 还有博物馆呢，对不 对？ 对 对对，还有博物馆。它这个博物馆我们去的时候是不开放的，但是热田神宫的这个就是御守，就是护身符非常灵。很多人会专门去那儿去求这个东西。 哎呦， 对。 我是真，因为我去过浅草寺嘛，咱们都去， 对 不对？因为去东京都要去嘛，人很多。 浅草真的人，而且浅草有一个商业街嘛， 对 对， 后边那条街可以随便吃随便买那条街。 是我就记住那条街了。其实，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在这边的那个人会少一点？ 没有，那个我们去那个热田神宫的时候，感觉都没有什么人。 哎呀， 这个我们是周四周五过去的，可能也跟但周四周五我觉得 也快到周末了， 应该也快到周末了嘛。我们那天去。一共在那个宫里面，神宫里面不到100个人，他在一个小山上吧，然后我们走下来，基本上就没什么人，很零零散散的，然后就是他们当地的游人。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爱知县和那个名古屋这个城市特别适合拍日本风格的纪录片，没有什么人。 对对对对， 你看拍一些风格的纪录片，小众的纪录片，吃的。啊，晚上的灯光啊，就非常适合，没有人嘛，对不对？ 小名古屋它本来可能对于旅游来说，它就是一个小众的目的， 挺好的。 对对对，不会有人说专门去名古屋，他们都是说我这一趟行程，比如说大阪、京都逛一下，然后 顺便 一天。 By the way， 对 ，By the way 啊。 哎呀，但是我觉得名古屋值得， 值得 去玩一下， 尤其是爱吃或者是就是爱这种享受买东西的人，你在这儿又能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东西，然后又能吃到跟其他地方味道不一样的饭， 而且物价还便宜，不用排队。人又少， 是的，人又少，你干嘛不去呢？ 对呀， 好嘛，马上名古屋开始了。对， 六离我们不远， 对， 不到4个小时飞机的行程，而且是直飞， 对，直飞， 对吧？ 而且机票又便宜，这个地方的机票真的很便宜， 是，反正比东京、大阪要便宜40%是肯定的了， 对对对对， 往返哦，每一个人哦。 三个人就120%省出来了哦。哎，你这么算啊？对，住宿也便宜， 多少钱啊？是不是？ 是吧？吊顶 啊！啊， 我们两个人四天加在一起花没到10000块钱。 对呀、啊， 哇，那真的是很 日本四天， 对， 两个这个特别有购买欲望和饮食欲望的年轻人， 对呀、 啊，购物也非常方便， 这个、 对 对对，就那个 JR 中央车站双子塔嘛。嗯、 那个机场是什么样的？名古屋 机场。中部机场其实是它那个就是中部地区，你看它这个名字嘛，也能想象它是承载一个地区的这种航运总量的中部国际机场。 哦，国际机场。 但是它不是很大。 嗯。 哦，它就是日本那种，就是有点像是东京不是有两个机场？ 嗯，羽田成田吗？ 对，有点像是成田机场。 哦。 对对对对。 哦， 就那种感觉。 了解了。也就可以买东西什么，你没有实在是没有时间到那个机场，也可以回来的时候带一点，都会有的是吧？ 对对对，都会有，但是它的店就很小。 哦、 嗯， 那对，我在想就是购物的这个环节，因为它那么多、嗯、那么大的地方，肯定卖什么的都有。像东京不是有那些像设计师的一些品牌啊，或者说一些独特的小店， 就在那个53层的那个大楼里面。 哦， 去那儿全包括了。 对 吧？全包圆儿哎！ 我曾经当时我去了一家看上去就很朴素的一家店， 嗯、 然后外面挂的就是衬衫啊、衣服啊这些地方。 嗯， 那我进去随便拿出来一件衣服，当时看了那个价格，折合人民币都要上万，这怎么那么贵？ 上万，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那个日本设计师，那些高端的设计师，然后再加上有买手，就是混搭那些奢侈品都在那里面。 哦，是明白那个感觉了。 对，然后我立刻就出去了。 是。 哎，姑娘，你还没看呢，怎么就走了呢？ 我刚要看个呗。一看价格，算放下吧。 对对，立刻就出去了。 我迷路了。 对，哎，我走错店了，老板。 其实，在名古屋这个城市，爱知县大家还了解一点啊。名古屋一这么说的话，还真的是有必要去花几天时间去好好享受享受慢生活的日本节奏啊。 对对对， 嗯，什么风格都有，因为日本都是相通的，对不对？美食自不必说，然后又物价又便宜，然后 又好逛又好玩，交通便利。 是的，人又不那么的繁忙和拥挤。 嗯。 爱知的名古屋，我们今天的岩美丽跟大家呈现了不一样的名古屋，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气质的一个地方哈。 嗯嗯嗯， 大家有时间，现在才4月份， 是啊， 有的 是 时间去，对不对？天气会逐渐变暖、 嗯、 是吧，会更漂亮。 对， 嗯， 再等两个月他们那边的机票应该就会降下来了，因为这段时间还是樱花季节。 哦，对， 还是有樱花的。 对对对， 他那个名古屋城里面有2000多棵樱花树嘛，所以还是有很多人专门那儿去那儿看樱花。 隔离带都有樱花。 嗯哦，对，你看看隔离带都有樱花飘落，还下樱花雨呢， 还有夜莺的感觉哈。 是， 旅行就是让人开心的事情。 嗯， 光听就特别开心。 嗯， 你想去了之后那多雀跃，是不是？ 太雀跃了。 提醒大家，雀跃的时候注意安全啊，自身的安全一定要注意，别到时候是吧？ 对对对， 别丢东西，然后高高兴的去，高高兴兴的回。非常感谢严美丽， 谢谢严美丽， 不用谢不用谢，下次什么时候来？ 下一站去哪儿？去哪儿还有规划吗？下一站？ 下一站可能会去泰国。 哦，哎呀，快去吧！ 哇， 快去， 太好了， 快去吧，去吧去吧，太便宜，太美丽，太好玩，严美丽去吧。 啊，是的，赶紧去泰国感受一下哈。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就落下，嘴巴对我很牵挂，你就算恨我吧，就让他想回家。